北京平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腊梅飘香随春到，财源广进伴福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 话说一个周六的深夜，有一位醉得非常厉害的绅士来到了一家宾馆，开了一房间，进门就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身体特不舒服，于是他叫来了宾馆的招待，让这招待啊再帮他买一瓶威士忌，同时呢还要买一份星期天的报纸。这招待点了点头就出去了，不过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回来。这绅士特别不高兴地问道， 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是不是星期天你们小镇上就买不着酒了？ 听了这话，招待说道， 不，先生您误会了，酒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是想在星期二早上买着一份星期日的报纸，确实没那么容易。 话说这几天在一个小镇上开始流行一种严重的病毒性的痢疾。这天夜里啊，两个担架员不由分说地敲开了一家旅馆顾客的门。 先生，是旅馆的老板叫我们来的，他说他今天晚上看见你连续上了12趟厕所，看来您一定是感染上了非常严重的病毒性痢疾，您必须得跟我们走。 听了这话，旅客非常慌张地说道， 不不不，先生，我可以向你们解释，没错，今天晚上我是去了12趟厕所，可是前头11次里头都有人。 我说星期一大早啊，办公室俩同事又在一块聊天了。 哎，我说啊，最近我在家里翻身了啊，说一不二。 哟，真的？那恭喜你啊，你可算是熬出头了。 谁说不是呢？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熬出头也得有时有会儿的。听我媳妇说，这星期三她要从娘家回来了。 周末一下午啊，小赵带着自个儿4岁大的儿子路过一水果摊儿，此时就听见水果摊的老板啊正在大声叫卖：“ 卖苹果了啊，卖苹果了啊，1块钱一斤，2斤1.8，2斤1.8了啊。” 听到水果摊老板这叫卖声啊，小赵没什么反应，可是他小儿子说了一句话：“ 妈，咱就在这儿买苹果吧，在这儿买苹果有好处，买苹果的大爷不识数。”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在意大利啊，有一个乡下人这天来到大城市了，他决定呢要入住当地一家相当不错的酒店。在前台登记的时候啊，服务员就很纳闷地问这个乡下人， 先生，我看见过很多像您一样从乡下来的顾客到我们饭店入住的时候都会在签名栏上签一个时差来代替自己的姓名，可是我从来没遇到过您这样的，非得要在这个差上再画个圈，您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意大利乡下人很小心地说道， 是这样的，先生，我这次出来没跟我老婆说，也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这件事，所以我没写真名。

如果接下来这个问题你也能回答得对，那么您就可以得到500万现金的回报。你是想回答还是不想回答？ 听到主持人的话，包包非常激动地说道：想，我当然想回答，你赶紧问吧。 好，那接下来这一组问题是有关美国历史的，它分为两个部分，通常第二个部分会相对容易一些。 听了这话，包包想了想，然后说道：好吧，主持人先生，那我就先回答问题的第二个部分吧。 好的，那我们先看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部分，请回答。他死于哪一年？ 话说一名带着小狗到缅因州旅行的游客啊，到附近的兽医站挂了一急诊，因为他心爱的小狗呢，在当地被豪猪给刺伤了，快要死了。最终小狗身上的豪猪刺啊，被专业的大夫全都给拔出来了，算是逃过一劫。可是等付钱的时候呢，账单上赫然写着450美金。这游客非常不解的拿着账单问这个兽医院的大夫： 兽医院先生，你们在旅游旺季就是这么乱收费的吗？这要是到了冬天没了游客，你们缅因州的人该怎么办呢？ 缅因州的这位兽医马上非常自信地说道： 不用您操心先生，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缅因州的冬天拼命养豪猪。 话说在一次竞选刚刚结束之后，有一位记者问一位刚刚当选的议员： 议员先生，恭喜您当选了，请问您在这次竞选过程当中为什么那么有把握能够获胜呢？ 这位议员非常自信地说道： 那是因为在这一次竞选的时候，我做过了一次仔细的分析，按照常理，每一个知道我对手底细的人最后都会投我一票，而每一个知道我底细的人恐怕最后都会投我对手一票。不过可喜的是，按照当时的统计来看，知道我底细的人要比知道我对手底细的人少多了。 这天，一架喷气式客机在飞行途中突然遇到了乱流，开始剧烈的摇晃。空姐推出了饮料车，要给座位上的每一位乘客都免费送一杯汽水。当空姐走到了这架飞机最后一排的时候，她发现坐在座位上的一个大胖子很不高兴的样子。她发现坐在座位上的大胖子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于是空姐走上去，很殷勤地问他： 尊敬的先生，您要不要来杯汽水呢？ 大胖子满脸不高兴地回答道： 为什么只给我们喝这个？我要喝现在正在开飞机的那个飞行员喝的那种烈性酒，太刺激了。 华叔那天在家里，妈妈突然问小丁丁： 小丁丁，昨天妈妈给你的钱你都拿去干什么了？ 我呢，给我的2块钱送给了一位非常可怜的老太太。 听到自己的儿子如此有爱心，妈妈既感动又好奇，于是她继续问道： 那你为什么要把钱给那个老太太呢？ 因为那个老太太给了我一个冰棍。 而汤姆有一天和他的朋友们去海边游泳，在沙滩上，汤姆指着远处的一座小岛对他的朋友们说道： 我昨天游泳的时候本来想游到那个岛上去的。 听了他的话，朋友向他问道： 汤姆，对你来说那个岛不算远，昨天游过去没什么问题吧？ 按理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其实我昨天差一点就游到那个小岛上了，可是在我眼看着就要游到岛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腿抽筋了，太危险了，所以我当时只能转过身游回来了。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华叔这天中午啊，在一建筑工地的一个监工啊，跑到了一个建筑物的 A 座五楼上去了，敲开了房主的门之后啊，他就大声对屋主说道： 对不起啊，大姐，我听说你是歌舞团的啊，听说这个时候正是你练唱的时候是吧？ 听了这话，这歌舞团的演员点了点头。 是啊，我是练唱的，怎么了？ 我就想给你提点建议啊。你说你唱高音的时候，能不能别拖得太长了啊？你看我们工地上的工人吧，算上刚才那次，今天已经从脚手架上下来六次了。他们每次都以为是工地食堂吹哨，让他们吃饭去了。 华儿这天在伦敦的一酒吧里，有俩酒鬼喝多了，一个问另一个。 嘿，伙计，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知道，怎么了？ 没什么，谢谢。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吃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